们的这个北广生活朋友来知道它。如果说您喝得好呢，您可以向身边的朋友来推荐它。 嗯， 我相信这也就不为我们的初衷了。 没错，其实呢，你们的目的是达到了哈。通过这么低的价格，让大家能够尝到这么好的酒啊，这个品牌应该说也能够被大家所熟知啊。好了，那今天呢为大家来提供的是法国贝松的干红葡萄酒，750毫升一瓶，一共是12瓶。另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要加赠大家就是限量版珍藏版的三升一大瓶的啊法国干红。 对。 那么三升什么概念呢？就是里面相当于四瓶750毫升的酒。 没错没错。 如果大家在市场上看到的话呢，这样加起来呢要5000多。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呢只要399，您就可以拿回价啊。好，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间过得真快，这一片片雪花，除了证明天气变冷之外，也预示着新年的到来。 是的，马上就是2018年了，此时此刻的各大商场超市都是热闹非凡，为新年准备着各种商品和各种巨大的优惠政策。 没错，元旦双节特惠抢购时间也是特别带来了订羊奶粉就送羊毛被的活动。如果您是老会员，您一定知道100粒羊毛被是抢购的主商品，也一直是抢购冬季的销量明星。如果您是新会员的话，那您真的是赶上了，每天补充营养的同时，还有一床吊牌价2980元的羊毛冬被免费送，这是全年都没有过的优惠政策。先打电话占据名额，送货满意再付款。活动只有5分钟，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提到这次双节政策的优惠啊，我们都觉得太划算了。 嗯， 首先很感谢各位总监啊，争取到这么大的优惠力度，让大家能够实实在在的去享受到新年的热情和实惠。瑞麟羊奶在北京推荐已经有很多年了，从接受羊奶到了解羊奶，再到今天啊，瑞麟旗舰店的遍地开花，离不开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是。 那今天的双节特惠，厂商建议零售价格258元一盒的瑞麟羊奶粉，除了依然可以享受到89的适合价格之外，凡是订购10盒羊奶粉的朋友，就多送一床100粒羊毛被。 哇， 2米乘以2米3的大床规格，每一床都是由净重4斤的纯羊毛精制而成。这背面的吊牌价是2980块钱。今天抢购的双节聚会，凡是订购瑞麟羊奶粉，就有机会不花钱，免费获得298元的羊毛冬被。400-710-6108，400-710-6108。 卷曲的羊毛属于动物蛋白纤维，可以有效的防止外部冷空气进入与内部热空气的散发，所以保暖性是毋庸置疑的。再加上它具有很好的悬垂性，盖在身上又服帖又柔软。天冷了，给孩子买套羊毛围巾和手套，可能都要200-300块钱；给老爸买个羊毛衫也得400-500块钱；给老妈买件羊毛大衣，至少得大几百上千块。但今天想购双节特惠，订购10盒5个月的瑞麟羊奶粉，就能不花钱免费得一床净重4斤的100粒羊毛被了。你要知道，这可是吊牌价格2980块钱的羊毛冬被。今天呢，订购羊奶粉居然不花钱免费送，想购双节特惠，全年仅此一次，错过明天不再享受。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天气越来越冷了，羊奶是时下特别适合的冬季乳品。您瞧啊，这满大街的不都是羊肉汤馆、羊肉火锅吗？ 嗯， 天越冷生意就越好。 是啊， 热乎乎的一碗羊汤下肚，从胃里一直暖到手心。而羊奶作为基础奶源，每天一杯可以补充640毫克的钙， 7.5 毫克的铁、3.8 毫克的锌以及维 A、维 C、维 D、维 E 等等，一样都不少。 嗯， 每天一杯羊奶，每天多点健康。4007106108 4007106108。 手机尾号3056的朋友就说，家里面羊奶粉还剩下一盒，就等着新年特惠呢。 哦， 今年订羊奶粉就送羊毛被，那肯定要参与的。 嗯， 还有2217的朋友就说了，我们这个年纪啊，健康才是最重要的，羊奶挺好的。 嗯， 还有手机尾号9970的朋友就说，上周刚给我妈买了一件羊毛大衣，打完折还要800多块钱呢。 嗯， 今年听说羊奶粉就送羊毛被，这羊毛被的品质怎么样呢？ 您放心啊，100粒羊毛被是想购的主产品之一，营业执照、质检报告一个都不少。2米乘以2米3大床尺寸，净重4斤的纯羊毛精制而成，而且每一床都有一个10公分的拉链检测口，看得见、摸得着，质量您把关。要不是双节特惠，怎么可能拿出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呢？ 是， 所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手机尾号是3059的朋友说啊，喝奶就是为了让身体健康。 嗯， 羊奶营养高，今天还送羊毛被，这个套组啊我很喜欢。1103的朋友说啊，家里的被子不少，可总觉得盖着不舒服，听说今天喝羊奶粉就送羊毛被，那肯定要参与。 是， 确实啊，说到被子呢，家家都不缺，但好像呢就是缺一床好被子。 对， 100粒羊毛被是由净重4斤的纯羊毛精制而成，羊毛保暖耐用，即便是雨雪天没有太阳暴晒，被褥也可以同样保持干爽舒适，所以出汗多的孩子和怕冷的老人都特别适用。 没错，那今天想购双节特惠，花890块钱订购到原价2580元的10盒瑞麟羊奶粉之外呢，就送一床吊牌价2980元的100粒羊毛被了。4007106108 4007106108。手机尾号5427的朋友就说，刚打开广播就听到买羊奶粉送羊毛被的活动，反正家里都是要喝奶的，那就订个3套3床被子，刚好两边老人和我家一人一床，太划算了。这一听啊，就是了解我们活动的老会员朋友。算算看，这每天5块多钱喝羊奶，其实和超市买奶的价格是差不多的，但肯定不会送您一床吊牌价2980元的羊毛被的，因为羊毛的成本实在太高了，再加上100粒羊毛被又是想购的主商品之一，所以今天是仅此一天的活动。 嗯， 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而羊奶粉更是关系到全家人的健康，种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和氨基酸可以补充每天的营养元素，现在打进400710610810盒瑞麟羊奶粉，不要花到原价2580，只要890块钱，而且多送一床净重4斤的羊毛冬被。 是， 导播提示，此刻4007106108已经是全部满线了。 对， 手机尾号是5761的朋友说啊，这两天特别忙，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应该对自己好点，订2套羊奶粉，一套放家里，一套放在办公室，累了就冲杯羊奶喝。您的这种情况啊，让我想起了咱们领导的一句话，说生命不停，工作不止。虽然只是一句玩笑话，但是工作确实是没有结束的时候。 嗯， 所以千万不要忘记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 嗯，关键是啊，今天双节巨献，瑞麟羊奶粉不需要花到原价的258元，只要89元，而且订购10盒就送吊牌价2980元的100粒羊毛被一床了。 嗯， 活动仅此一天，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慢慢人生路， 起落落，只要不忘此生，走在漫漫人生路。生命只有辛苦，我的路上有你陪伴左右，哪怕会有痛楚，泡一壶茶自得其乐，喝一杯酒对月当歌，生命的流转你我都无法停留，漫漫人生路，点点滴滴都幸福，为爱勇敢付出，失败从不在乎，哪怕我一生苦。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下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翟建中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讲的话题是积极预防动脉阻样硬化。所谓动脉阻样硬化呢，就是指呢动脉壁上的硬化斑块，它的表面呢常常形成呢溃疡糜烂，并浮有呢阻样的物质，所以我们称之为动脉阻样硬化。另外呢，在动脉阻样硬化的基础上，一旦这个斑块发生了不稳定的情况啊，如果斑块表面发生溃疡或者破裂，渗出阻样的物质，或者斑块呢发生小的出血，血小板呢就容易粘附上去啊，而且呢被激活，血小板呢被激活以后，它会相继激活一系列的凝血因子啊，它会启动呢凝血瀑布反应，是血液里边可溶性的纤维蛋白，就是说呢，它可以使我们血液里边可溶性的纤维蛋白原转变为不溶性的纤维蛋白。纤维蛋白呢，它吸出以后可以呢网络我们血液里边的血细胞，在动脉硬化斑块表面呢就形成了血栓，血栓阻塞动脉的管腔，那么就会造成这个动脉供应的气管或者组织发生缺血，而产生一系列的临床症状。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冠状动脉，那么就会引发心肌梗死，如果发生在下肢动脉呢，它就会造成下肢组织的坏死，如果发生在颈动脉或者颅内动脉，它的结果呢那就是脑卒中。所以呢，动脉阻样硬化是绝大多数心脑血管病的基本病变。但是呢，令人奇怪的就是阻样硬化的斑块它只发生在动脉壁上，在静脉壁上不会发生阻样硬化的斑块啊，这可能与这个静脉壁的这个结构有关。但是呢，在做了大隐静脉搭桥手术的一些患者里边啊，连接主动脉和冠状动脉的大隐静脉，由于长时间经受较高的动脉压力，管壁呢它会相应的变厚，那么这种管壁结构动脉化动脉化了的这个静脉桥也会发生动脉阻样硬化的斑块。那么动脉阻样硬化斑块是怎么形成的呢？人们发现动脉阻样硬化斑块是冠心病的原因，这个时间呢也是很长了啊。1912年的时候呢，俄罗斯人就发现胆固醇与冠心病相关，他呢给草食动物像兔子啊喂这个 高胆固醇的食物。结果呢，这些兔子呢死于与人相似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症的心脏病，那么从而证明高胆固醇就是动脉粥样硬化的原因。当然目前我们也认为高胆固醇血症是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的主要原因，没有胆固醇可以说就没有动脉粥样硬化。降低我们血液的胆固醇是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主要的方法。那么胆固醇是怎么样进入动脉壁的？形成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那么经过呢100年的研究，目前的认识是这样的啊，胆固醇呢在我们体内并不是游离存在，它是呢与各种再脂蛋白啊、脂肪酸以及胆固醇脂等成分结合成各种脂蛋白可离的形式存在在我们的血液里边。而这些脂质可离呢，它是以密度高低可以分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极低密度脂蛋白啊、中间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和乳糜可离啊、这五种情况。而这里边呢，以低密度脂蛋白中胆固醇的含量是最高的。我们人体的大多数胆固醇都存在于低密度脂蛋白可离里边。另外呢，这些脂蛋白可离的大小也决定它是不是能进入我们的动脉膜里边去。低密度脂蛋白蛋白的可离是非常小的啊，它大概只有20到25微纳米，比较容易通过弥散的方式进入到我们的动脉内膜。乳糜可离呢以及这个极低密度脂蛋白的可离呢是比较大的，它不容易进入动脉内膜。而高密度脂蛋白虽然呢与低密度脂蛋白比较，这个可离呢还更小一些，就是高密度脂蛋白的可离比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可离还要小，也很容易进入我们的动脉内膜。但是呢它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它的功能呢就是负责把胆固醇逆向转运的脂蛋白，也就是说呢它可以将胆固醇从动脉的内膜运出来啊，转运到我们肝脏并且代谢为胆汁排出体外。因此呢它与这个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似乎关系呢是不太大的啊，所以呢低密度脂蛋白可离中的胆固醇是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罪魁祸首。它的含量呢是比较高的，而且可离呢又比较小，容易进入动脉的内膜。低密度脂蛋白可离进入动脉内膜以后，它会吸引我们血液里边单核细胞进入动脉内膜，变成有吞食功能的巨噬细胞啊，进入动脉内膜的低密度脂蛋白本身也发生了氧化修饰，变成了氧化型的低密度脂蛋白。而氧化型的低密度脂蛋白呢，它可以比巨噬细胞吞食，巨噬细胞吞食了很多啊低密度脂蛋白，那么就形成含有许多脂质的泡沫细胞。这个泡沫细胞死亡以后呢，就分析出就可以吸出呢胆固醇，堆积在我们动脉内膜，形成斑块的脂质核心。那么脂质核心会刺激我们动脉内膜产生一系列变化，而形成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一个典型的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它是由脂质的核心和其表面的纤维膜组成的。如果这个脂质的核心比较大，而纤维膜呢比较薄，这样的斑块呢就是不稳定的，就容易破裂而引发心肌梗死等等临床事件。相反的呢，如果这个脂质的核心比较小，纤维膜比较厚，甚至有钙化的发生，那么这样的斑块就比较稳定了。尽可能它进的管呢可能发生心绞痛，但是呢不容易破裂啊，也不容易引发心肌梗死等等心脏事件。 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它需要符合几个条件。一个呢，它只发生在动脉壁上；第二个呢，要有足够多的富含胆固醇的低密度脂蛋白；第三个呢，它合并其他危险因素，你像高血压、糖尿病再就是吸烟啊等等的，损伤了我们血管内皮的系统；再一个呢，要有足够长的时间因为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可能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于几十年。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川仙牌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仙牌灵芝茶作为四川仙牌灵芝集团的拳头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仙牌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销售仙牌灵芝茶等系列灵芝产品。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976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我们说呢，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的形成它这个环节呢，主要是内皮损伤，再就是加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当然内皮损伤的原因很多的，一个呢就是高血压可以引起我们血管内皮损伤，再一个呢就是坏胆固醇也可以刺激我们血管内皮损伤，再就是高血糖使得我们血液粘稠，对血管内皮呢也会产生损伤。所以经常服用灵芝，就是从根本上预防我们血管内皮的损伤，实际上这就是从源头上阻断了冠心病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经常服用灵芝，一个方面呢就是调节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的三高尤其高血压。对于高血压呢，我们经常讲，因为高血压呢现在这个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控制率呢比较低，所以说对于高血压如果引起重视，高血压控制好了，就可以减轻动脉粥样硬化，也可以减轻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灵芝里面呢有很多有效的成分，关键是灵芝酸能调节植物神经，因为植物神经呢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它对我们血管的收缩起着很重要的调控作用。植物神经稳定了那么我们血管的收缩功能正常，当然呢也可以抑制血管紧张素转换酶的活性，对血压起到一个稳定的作用关键是减轻对血管内皮的损伤。引起血压高的原因也是比较多的，你像盐我们中国人盐呢吃的比较多了，盐里边主要是氯化钠了，氯化钠呢是导致高血压的元凶。零多糖呢，它的氨基在体液的环境里边是呈正电性，与呈负电性的氯离子结合，可以使体内氯离子水平降低，使血管紧张素二呢形成减少体力环境态增加了，血管扩张了，降低了血压。而且多糖呢还可以调节血液里边钙离子浓度，以阻止血管平滑肌细胞的收缩，降低血管外周阻力，来稳定血压。多糖呢还可以降低脂质在血管壁的沉积，减轻动脉粥样硬化进程。尤其多糖还具有超氧化二歧化酶的活性，可以消除自由基。自由基本身呢，它可以氧化坏胆固醇，而氧化类的坏胆固醇更容易沉积在血管壁上。所以呢，零多糖它可以消除自由基，减轻坏胆固醇过氧化，所以从根本上减轻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对于动脉粥样硬化呢，当然主要原因呢还是由于血脂高而引起的。那么灵芝呢，它里边腺嘌呤可以抑制血管盐腐因子促使我们血管血的垃圾呢斑块的分解。零多糖呢还能清除自由基，防止血管堵塞。赤子豹内酯 A 呢能降低我们血里边甘油三酯和胆固醇，清澈血液。灵芝总碱呢可以扩张冠状动脉的血管降低我们心肌的耗氧量，提高氧的利用力。有机锗呢还能迅速提高人体的含氧量，缓解各种不同的症状。

点亮了伊斯坦布尔的夜幕，德黑兰的永井。